北京电台自己打造的购物节目，为您精挑细选放心的产品，做您贴心的购物顾问，让您买着开心，用着放心。北广购，放心购。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大洋啊。今天啊，大洋为大家带来这个产品呢，是在我们北广购物平台上可以说是热卖的一款产品，也是一款明星产品，东来顺羊肉片组合啊。又到了该吃羊肉的季节了，所以我这次呢又把这个东来顺的市场销售经理薇薇请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薇薇你好。 好的，大洋好，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的高兴又是带着百年老字号东来顺真正秘制配方的味道和冬天最属于您那个草原的味道带给大家了。 哎呀，就是又到了这个季节哈，该吃羊肉片的季节了。 对， 又把东来顺产品带给大家。东来顺产品在我们平台上推出之后啊，一直销售的都不错。 没错， 得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喜欢和喜爱。首先我们北广购物啊，咱们北京台自己的购物节目，另外一个东来顺也算是在咱们北京，在全国，在全世界都有一定知名度的品牌。 对 啊，所以今天啊，我们节目当中又请到一位听众朋友来到我们节目，一起来参与这个节目的录制。我们请到的听众呢是毕女士啊。毕女士你好。 你好 啊，毕女士今年多大年纪了？我看您， 我65 啊，65岁了哈。毕女士啊，我看是在我们北广购物的平台上，今年的五月份订购了东来顺的羊肉片，也订购了东来顺的这个羊蝎子，等于是两个产品都订购了哈。说您当时怎么就选择我们这产品了？ 因为我看完这个828的广播吧，我就是觉得这个又是可以信任的，是老字号的产品，所以我觉得我在这订一箱羊肉片和羊蝎子。吃完这羊肉片吧，感觉啊特别嫩，我们全家都特别喜欢这个羊肉片，都喜欢吃。平常买那个羊肉片在超市啊或者自由市场买的呀，就没有这个嫩。这个比较放心，比较可靠。再有一个，这广播电台呢，是我信任的。 毕女士是老北京人。 对。 啊，多少年老北京了？ 对。 那平时买这个羊肉片一般在哪儿买啊？ 一般都是超市啊，自由市场啊，就这种地儿。 超市有那种现切的。 对， 羊肉片也有冻的，但冻的像这种就是各个品牌就很多了。现在羊肉片，我们说北广购物，咱们是北京人民广播台自己的购物节目，同时呢，咱们推荐产品都是有保证的，因为咱选的这是东来顺，百年老字号，北京人挺认这东来顺的品牌的。好，那到这儿咱们说一说今天我们的这个产品组合跟产品价格，好不好？微微再说一下。 好的，应该说呢，今天这个组合的非常的超值，也非常的全。首先是羊肉片的部分当中，它是重头戏。今天我们是一袋呢，是300克，为各位带的是整整的八袋 羊肉片啊。 而且今天再送给大家的是羊肉串和牛肉串各一袋，每一袋里面的是20串，总共的话是40串，为各位带到。包括到今天我们讲的也非常的周到，什么这个小料我们也为各位带到了，就是鲜香味的还有麻辣味的各一袋。包括到今天的锅底儿也是来自于百年老字号东来顺的麻辣锅底儿。所以说如果你去百年老字号东来顺你去买，你去看一看的话，整个组合在东来顺当中是930块钱，但是今天为了能够在北广购物当中庆祝我们是明星商品，庆祝我们是受到了这么多消费者的朋友的喜欢，所以说399元让各位全部带回去。 399元，就是这些产品如果去东来顺的店里边去吃的话，东来顺在北京有很多店啊，您可以随意去一家店里边吃。 对，而且但是我讲的话是就是已经是包装好的，就像是可以带回家外带的这种的话是930。如果说你要是说我就是要去东来顺去点的话， 吃的话， 这个价格会更贵，一定是1000多块钱以上。 哦，也就是说，如果你到东来顺的店里面去吃，也有这个，你当时就可以买这个产品组合拿回家， 对， 是900多， 930， 那今天咱们是 399， 399元。 对， 好，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现在您可以打电话来订购今天为您再次推荐的东来顺的明星产品羊肉片的组合了。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说到买羊肉片，每个人都有经验哈。我相信毕女士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人65岁了哈，那肯定平时也有买东西的经验哈。挑羊肉，一般您就是买肉的时候，您怎么看或者怎么挑？您简单说一说，您平时买肉这个怎么看新鲜不新鲜啊？ 我要看是羊肉啊，就是看颜色， 看颜色啊， 可以闻味儿， 闻味 也能、啊、也能感觉出来，看它有没有水分、 啊。 有的那个羊肉它也打水，在市场买的还是不是太放心，在超市买呢，品牌的又特别贵。 嗯， 多开顺这个要比吧，还是多开顺吃的比较放心、 啊、 身体健康是第一嘛、 啊、 对吧。 价钱呢，您说 价钱，像平常我要是吃那个、 嗯、 那个什么那个满福城的那个牛羊肉啊、 嗯、 就特别贵， 嗯， 起码可能得50-60块钱一斤， 五六十块钱一斤， 对 啊， 要跟 品牌的， 对， 您要在市场上买东来顺的可能更贵， 对，没错没错没错，就是这样。 再说今天咱们是多少钱，咱们是 399元， 399元， 而且你想想的话、 啊、 光这羊肉片的话一袋300克，八袋的话就是将近5斤的量，威哥被带到了 5斤啊、嗯、五斤的话市场上买，市场你买不到东来顺的这品牌，你要去店里面去买， 对， 店里买的话是900多块钱， 没错 啊、嗯、你说一说哈，这个其实咱们包括毕女士啊，咱们都是这平时爱生活的人哈、 嗯、 买东西啊咱得图个明白，这东西贵贵在哪儿，便宜便宜在哪儿，好好在哪儿、 嗯、 说到东来顺了哈，毕女士您觉得东来顺最好的地方是什么？ 这肉吃着放心，我就觉得这个是第一， 那就是百年老字号给您 的 这个踏实， 对对对， 啊，就给这踏实。 对， 往往咱们消费者知道都是这东西是百年的啊，东来顺百年老店， 对， 但是为什么他做到了百年老店，咱们可能不了解， 嗯、 这微微就知道了。微微，你得说说这羊肉它怎么就好，为什么做这羊肉好？ 首先第一点的话，其实，在东来顺当中，我们112年的历史，我们始终选材方面我们就特别的考究， 选材， 对、 啊， 层层的把关。但是我们说，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选材基地是来自于内蒙古呼伦贝尔， 嗯、 而且内蒙古呼伦贝尔它本身现在属于一个禁牧的这样一个状态， 嗯， 所以说它的羊种出来的特别特别的少，但是我们只选择一种，叫做钻石级别的杜博羊。 杜博羊、啊、 对，为什么说要选择这种钻石级别的杜博羊呢？杜博羊是没有羊尾巴的、 嗯、 所以说它是这个羊尾巴大家都知道是储存羊油的地方， 羊油比较多， 那么但羊油比较多、 嗯、 但是这些羊油呢它都不分配到这个杜博羊的全身的上下， 嗯， 所以说吃到的这个羊肉呢是肥中有瘦，瘦中有肥的。 嗯， 其实我们都知道吃牛排会有那种雪花牛排， 嗯， 其实吃羊肉也是同样如此，但是我们说这种雪花的羊肉呢是极为难能够看到的。 嗯， 还有一点的话，今天我们选择的羊肉的这个时间段，我们都是4到6个月的羔羊。 嗯， 这个羔羊我们大家都知道羊肉的肉质很嫩很鲜， 嗯， 而且今天我们全部都是采用到阿訇屠宰的方式， 嗯， 就是我们说最讲究的一个屠宰的方式，没有任何的血腥味，保证它的口感更加的原汁原味， 嗯，很干净啊、 嗯、对， 所以说这个在这咱们得必须提啊，东来顺、啊、上次他们微微来的时候，我也这个有幸见到他们东来顺的这个传承人， 对、 啊、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吴谦大师 啊、对，看到他、 嗯、 他就跟我说这东来顺宰杀这个羊啊，讲究的是一刀断三管， 对， 食管、气管跟血管， 对 啊，一刀断了之后呢，这个羊呢还要这个倒挂一段时间啊、 嗯、 叫排酸， 把血，对、 啊、 把血水都能够排出来，把多余的水分全部排出来， 对，有一个排酸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所以这样的话一下做出来这个羊肉啊，跟其他的这个市场上一般的这个羊肉，从屠宰的工艺上它就不一样， 没错 啊，吃到的口味那自然就不一样了。 对，今天我们说为了保证它的新鲜呢，我们全程都是冷链的配送， 嗯， 所以说送到你家里面的不是说我们食物、 嗯、 送到各位家里面的是一个提货卡， 提货卡， 哪怕说今天我第二天我前全家人要聚会了，然后我要吃涮羊肉了、 嗯、 我提前一天打个电话，我们会顺丰冷链送到你的家里面， 嗯， 这是保证原汁原味。还有再来一点的话，其实我们说到产地的部分当中，这个钻石级别的杜博羊，我们是产地部分当中全部都是放养的羊，也就是说在呼伦贝尔当地呢，现在就是说天哪蓝草哪绿，草哪更加丰盛，我们这个羊群就去哪里，然后保证它的是没有任何的饲料，所以说这个羊膻味儿很少很少很少。因为我自己是内蒙古呼伦贝尔人 啊，你是内蒙古人， 对，我从小吃的这个羊肉呢稍微盐膻点，羊膻味重一点的话我是自己能够尝出来的，我是无法入口的，就像很多南方人特别挑剔这一点。所以说今天呼伦贝尔的羊肉就是非常有底气说到这句话，我们放养的羊，羊膻味就是很轻很轻。 对， 这东来顺这个挑羊选羊啊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他用的都是解羊，他羊膻味就会轻很多很多，几乎没有，不能说一点没有，几乎没有， 对 啊，几乎没有。到这咱们再说组合了，组合这次是什么样的组合，多少钱， 再来 而且这个组合里边的亮点是什么，再说一说， 再来跟各位分享一下重头戏啊、羊肉片的部分当中，一袋 300克，整整的八袋儿、嗯。八袋儿的话就是将近5斤的量，为各位带到了。 嗯、 再来，今天我们还会送给大家羊肉串和牛肉串各一袋儿、 嗯。 每一袋当中呢是20串，总共是40串为各位带到。 嗯。 再来还有到我们的蘸料部分当中呢，分为鲜香和麻辣的各3袋，总共是6袋，全家人食用来非常的够。而且今天涮火锅当中一定必不可缺少的就是锅底儿，今天麻辣锅底儿也为各位准备到了。 嗯， 所以说这是极阳福利，是一个全阳福利。 而且每一袋上我看都有东来顺的 logo 和标志，证明这都是东来顺的产品。 对，而且 没有问题。 对，而且今天我保证到和百年老字号东来顺，你去北京包括的王府井，包括的前门，包括的东安市场、嗯、去看一看，是一模一样的品质。 在东来顺买这一套要多少钱？ 930块钱。 今天咱们价格 399。 今天北广购物的价格是399元，8袋羊肉片哈、啊、2袋，一袋是羊肉串，一袋是牛肉串， 对， 还有呢调料啊， 6袋， 这个鲜香的是3袋，麻辣的是3袋，再加上一袋麻辣锅底，这一套是399元、 嗯、没错。 说电话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 400-015-515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东来顺的销售经理薇薇，在这里承诺给各位带回家的所有的东来顺的食品和东来顺门店吃到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都是清真食品，经过阿红屠宰，都是最新的生产日期，而且最新鲜的形式配送到您的家里面。 听广播买东西方便又简单呐、啊，北京电台北广购物真不一般，吃的用的穿的戴的品种全都有啊，您买东西请放心，我们替您把关啊。看北京情书，听北广购物。 接下来咱们问毕女士，您买了一组合这个羊肉片，又买了羊蝎子哈，您说说当时打完电话多长时间给您送到家里边？ 接到卷以后我打个电话，第二天下午那货就到我家。羊蝎子呢，我拿着以后呢，我过个几天我打完电话以后，第二天又送到，马上就送到了。 哦，都是顺丰冷链， 都是顺丰送的、 哦、 相当的方便。 而且我们是为了保证到消费者吃到口感是最佳的一个状态、 嗯、 所以说我们以最快的速度送到各位的手中， 家里人还比较满意哈。 对对对，吃的都比较高兴、啊、吃完。 因为在北广购物啊，有的时候啊就了解咱们这个节目，知道咱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节目和购物平台， 嗯， 咱跟其他的这个购物啊有点区别啊、 嗯、 原来的购物可能有人会上过当，有人可能会觉得不满意、嗯、但是我们绝对放心。 对， 所以说家人订购的时候可能会有人去阻止说订这干嘛，别订是吧，但是订过一次就知道北广购物这个品牌啊绝对能够让您放心啊。 对对对， 还行毕女士。 对对对，我觉得也是家里开始也是不太理解，为什么从电台购物这东西啊、 嗯、 能有保证吗、 嗯、 我说咱订一回试试，你要觉得好 是是 咱就多订几回，哎、 啊、 一吃哎呀全家都高兴、啊、从小到老都高兴，连那个孙子都说、 啊、 哎呀这羊肉片就是好吃 啊， 真是。 其实说句老实话，我们东来顺对于挑选自己的合作伙伴来说的话也是非常严苛的、 啊、 因为我们毕竟是百年老字号，不能砸了我们自己的招牌、 啊、 所以说我们选择了非常权威的北广购物。 我们北广购物啊在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建外大街14号1层东侧，我们开了自己的听众体验中心啊，大家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听众体验，你现场来看看、 嗯、对， 没有问题，你现场拿出一袋，因为它都是冷冻的嘛、 嗯、 拿出一袋你看看看看样子怎么样， 嗯， 没有问题，现场订购现场下单也是可以的。 对， 所以大家就放心吧，没有问题啊。 对， 咱们再接着来介绍这个东来顺啊，100多年的历史。 对， 羊是来自于内蒙古的 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杜伯羊， 杜伯羊啊、 嗯 这个羊本身比较有讲究。另外一个东来顺它是

都有关系， 没错， 微微来介绍一下。 对，再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其实今天羊肉的羊种首先都是来自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它全部都是放羊的羊。再来一点的话是4到6个月的羔羊，特别的鲜，特别的嫩，而且它的屠宰方式完全都是清真的阿訇屠宰，所以说清真的朋友也可以放心。而且经过阿訇屠宰之后呢，它是倒挂的，多余的水分、多余的血水全部去除出去了，所以说出来的这个效果，你去东来顺吃也好，自己在家里面吃也好，都是久涮不老、久涮不柴、久涮不散不散的。 羊肉如果你放在锅里一涮，它起那个特别大的那个黑沫，有点黑颜色的哈，特别大黑沫，说明什么呢？说明它里边血水没有放干净，那个颜色是血的那个颜色。 咱们这羊肉没有不起沫的 啊，对，所以就说东来顺这个肉啊，它好在那儿，为什么不起沫？是因为它屠宰的工艺。 对。 一刀断三管之后倒挂排血排酸，把整个体内羊体内的这些不好的东西啊给放出去，所以留下就是肉本身。为什么讲的是清真食材？ 对， 阿訇屠宰。这个东来顺的羊肉据我了解都是手工屠宰 制 作的。 没错没错， 不能说手工切割，但都是手工屠宰的。 对， 这个保证没有问题。产品组合不错，一共是8袋，每袋是300克的东来顺的羊肉片，再加上2袋肉串，这肉串呢，您是烤也行，放锅里炸也行，您家里有个微波炉，放微波炉里边这么一做也是可以。 对，而且我一定要强调一点的话，其实在东来顺当中你也可以看到肉串，咱们这个肉串呢都是那种大串， 大串 不像你是市面当中吃的那个小串，可能说1-2块钱一串的。今天我都是在东来顺当中要做到6块钱一串，今天是牛肉串和羊肉串加起来是总共40串，为各位带到 40串哈。再加上火锅的底料，东来顺的底料，再加上2个小料。 对， 小料这个东西啊，应该算是每一个火锅店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配方， 没错 啊。你想尝试调出他们那个味道是很难的，所以这个也有东来顺百年的 秘 制 配 方 对 在里边。 对， 这样一个礼盒看起来很喜庆，您自个儿吃，或者说您拿这么一个礼盒到朋友家， 对， 或者到亲戚家，你说咱今晚吃什么？别做饭了，咱涮锅吃吧，啊，买点肉。咱就拿着这个东来顺这礼盒就去了， 对 啊，一下都解决了。 而且我们今天是配送给各位的一个这个送货卡，然后你要送人的，对，提货卡，你要是这个送人的话，你直接把卡送给他，他自己想什么时候吃，直接打我们的这个400电话，我们就会第二天送配送给他。 这个原因呢，也是一个是因为冷链，第二个呢，还是因为想把最新鲜的送给您。 新鲜的，对 啊，比如说我今天送到家里边了，您可能今天没吃，或过一个星期吃了，那您再吃可能就不新鲜了。 对， 所以。您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打电话。 没错， 东来顺他们顺丰冷链以最短的时间给您配送到家。 没错 哈，咱们北广购物啊，不仅有东来顺的羊肉片，还有很多其他好的产品，您也可以多听我们节目，多支持一下北广购物。另外呢，我们给您提供产品绝对是放心的，另外一个我们争取是做到性价比极高的产品。那为了感谢毕女士，今天魏薇也是准备了一份东来顺的，是吧？ 没错， 羊肉片的礼盒也送给毕女士。 对，像毕女士这样的很多这个忠实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东来顺的支持，特别让他再次感受一下东来顺的这个羊肉片的味道。8袋为各位带到，将近5斤，还有6袋的蘸料，还有2袋的肉串，以总共是40串为各位带到，还有1袋麻辣锅底供全家人来食用。在市面当中。售价930元，今天北广购物当中399。 说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好的产品推荐给您，选择权在您的手中。 张小姐，烟龄1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收下， 上次那事儿您看了吗？ 您收下，这是我们的一点心。 您这么帮忙，这点帮忙， 这个事儿报身，您放心啊。这回呀、您一定要收下。 这次真的靠您了。 不要让膨胀的贪欲毁了自己。倡廉洁，扬正气，树和谐。 您即将收听的是